好天气，莫名其妙下了一点雨。我拿一把伞挡住一切关于你的烂天气，我只想要碗里的乌云。不爱没关系，装满装饰衣，没爱了不起，爱得太用力，谁都输不起。我真的不想啊，虽然眼泪还是会想啊，哭到自己像个傻瓜，碰到自己说放得下，放开自己真的不想啊，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，我没想象中那么傻，只是思念默默的问要怎么答。最近是否过得去，虽然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旅行，谢谢关心，我会经常走下去。不爱没关系，装笨装失忆，没爱了不起，爱得太用力，谁都输不起。我真的不想他，虽然眼泪还是会想他，哭到自己像个傻瓜，痛到自己说放得下，放开自己真的不想他，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，我没想象中那么傻，只是思念默默的问要怎么答、yeah、灰色天空狠狠不完了，大雨却带不走想他，哭到自己像个傻瓜，痛到自己说放得下，放开自己真的不想他，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，我没想象中那么傻，只是思念要怎么答。我真的不想他，开始怀疑我还是想他，矛盾的心像个傻瓜，爱过的人傻得可怕，好吧，其实真的很想他，因为我是真的爱过他，疯疯癫癫满是伤疤，开始的时候会潇洒用力忘记他。